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欢迎，在经过了一小段的休息之后呢，又回到了我们星期一晚上的轻松十点这一档节目。我是 Star 李瑞， 我是炫琳。那么今天直播室里不仅仅有人的气味，还有带来了很多宠物的气味，是不是？ 哦，到底是谁呢？ 那我们先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有请。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猫狗生物馆的负责人 Kevin， 很荣幸能来到这个平台跟大家分享一些养狗的经验，谢谢。 这就是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家喻户晓的狗爸爸， 对，来分享很多就是他做狗爸爸的一些经验那么 Kevin 就是具体来说，你是从事一个什么行业，就开一个什么样的店的呢？ 对，我们现在有一家店，我们叫做猫狗生活馆。那我们这家店，我们从事类似像宠物美容，狗狗的训练，还有狗狗的寄养，比如说主人出国啊，然后找不到人家带养他们的狗，都可以来到我们公司，我们会帮他做寄养， 就是狗酒店。 对，然后我们现在还不停的扩张，然后现在就是有培养人才，像比如说我们有美容师教学，还有所谓的训练师教学，然后这就是我们公司的一套服务。 就是为狗服务，同时呢也训练一些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业的一些人员。 对， 是。那其实这个行业好玩吗？ 其实要挺有责任心的 哦， 因为你在照顾一个活体，但活体的情况下，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什么事发生，所以你必须要非常的有责任，然后必须要有很有爱心，对， 就是一定要很喜欢狗狗才行。 的确， 对。那你们这个生活馆里面其实刚刚也如凯文介绍的有专业的美容呢，有爱心的狗的寄养，还有一些宠物用品，还有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项目，可能就是一个美容师的培训吧。 对，没错。 这个培训是干什么呢？ 就是我们是欢迎任何就是对宠物有经验对宠物喜爱的任何的朋友们可以加入我们的团体。那因为我们的公司也不断的在扩张，然后可能下一步就是想要打进了洋人的市场。那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培养我们自己的人才，然后为大家提供了就这样的一个平台，让他们有不只可以学到一技之长，尤其是现在就是找工作那么难的情况下，有个一技之长在身上，对大家来讲都是一个好处。那同时呢，也可以就是说加入我们的团队，然后以后可以为我们公司一起努力。 那么一讲到这个狗了，一讲到我觉得凯粉就特别的精神， 是 吧？ 是 特别的投入，也很有激情在里面。那其实很好奇就是你是怎么样开始进入到这个狗美容的这个行业的呢？ 其实我一开始是从一个训练师先开始。为什么呢？因为我本身从小就非常非常爱狗。所以就是从小就是立志，我要成为一个最好的。 多小？ 大家在国小学的时候吧，当时有一部好莱坞的电影叫做《灵犬莱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对，灵犬拉西，我们叫拉西。 对。那当时我就觉得说可以训练出那么乖巧、那么听话的一只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然后我就立志一定要当上全世界最好的训练师，那就开始慢慢一步一步的经营踏入这个行业。刚踏入的时候，我是一个训练师开始，但是后来我觉得说狗的领域圈其实很广。然后我就开始不断的努力，然后继续去吸收更多的常识知识，然后慢慢我就开始做一些像训练的就是美容方面的学习，还有一些就是说赛场指导手一些学习，那就是从这边开始我开始介入了美容宠物美容的领域。对， 就是从一部电影一只牧羊犬，然后就改变了这个Calvin 他的这个志向，他立志是做一个宠物 的。而且那个时候他才几岁刚刚国 小 的时候，几岁的小孩子就知道我将来长大要干什么工作了。 听国小大家大概猜到了 Calvin 是从哪里移民过来加拿大的。 我是从台湾来的。 台湾来的。那你在台湾的时候已经从事这个行业吗？还是来到加拿大？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只是兴趣， 只是兴趣， 我就觉得说我有这个能力，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能力，就是说可以把一只狗训练得很好。当时也是不收费的，就是说左邻右舍的一些朋友们养狗都会来请教我。然后就慢慢就不断的重新的从里面开始摸索，然后摸索出自己一套就是训练狗的一些哲学。那同时呢，我也在美国的佛罗里达曾经跟一个最好的狗训练师叫 Ivan 的一个狗训练师，然后我曾经跟他做大概三个月的学徒。然后就从那边开始，我就开始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先开始进入了一些洋人，先从洋人的领域先开始 发挥。 嗯， 当然在羊的领域里面，一直我都个人可能一开始觉得说羊在这方面肯定是都比中国人强， 是是， 但是我发现并不是如此。 哦， 所以我发现说在这家公司基本上所有从训练到美容到 handle 就是狗狗的 handle 方面都是由我一个人包办。嗯，我就想说我自己居然有这个能力可以做那么多事，为什么不自己出来创业，自己出来就是开自己的公司。所以我们的猫狗生活就这样成立了。 OK， 那就是从做 volunteer 开始，等于是从一个兴趣吧， 学徒， 帮周围的邻里。那你跟周围的邻里很熟悉，也都是因为狗的关系。 对对对，没错。 那其实刚刚Kevin一直都说到自己是从那个狗的训练师开始的。 对， 其实我就不太明白这个狗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训练呢？它能听懂人的话吗？ 其实呢，狗训练我一直讲说，其实你什么费用都可以省，就是狗的训练不能省。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叫做说狗不叫父之过，应该是子不叫父之过， 子不叫父之过， 就是狗不叫父之过，是一样的道理， 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说你有一只训练过的狗，它很听话，很服从你，可以在你生命中带来很多很多的乐趣。 嗯， 同样一只没有教养过，没有去教育过的狗，同样可以带给你很会带给你很多很多的生活上的一些困扰。 嗯， 所以我觉得这教育方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嗯，那其实简单的分哦，狗就分两种嘛，一个大狗，一个小狗。 对， 对，我们很简单的来分一下。 那现在这个 还有公狗和母狗， 那这样分的话，那有没有在训练当中有不同呢？或者说哪个难度大一点？就是感觉是大孩子和小孩子嘛，就是哪个会训练的比较难度高，或者说公狗和母狗也有区分的吗？ 其实我一直觉得说就是通常人家养大狗，他们会比较在意自己狗的行为比较多。 嗯， 比如说你养一只大狗，你希望它听话，要不然你希望它不要伤到人。 嗯， 但是问题是我训练的可以说80%的狗都是小型犬，问题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当人们开始拥有小型犬的时候，他们会很溺爱小型犬。 嗯，觉得它那么小，那么可爱， 对， 不忍心的去伤害它。 对它的行为也都比较可以忍受。 是， 所以问题是，所以我经常为什么说，就是说小型犬的问题多过大型犬的问题。对， 我也有听人家说，就是好像吉娃娃它是最小就很小的小型犬，但是它是非常的凶。因为呢，很多人都很宠它，它就叫的特别厉害。 其实呢，一般来讲都是主人的溺爱出来的。 是因为主人吗？就是不，其实不是说因为它狗小，所以它觉得自己怎么样，它叫得很厉害，都是因为主人的习惯。 品种，我通常讲说品种占30%，每一种品种的狗都有不同的习性。 嗯， 那最主要就是70%还是靠主人怎么去教育，怎么去带养。 哦，那这个怎么听上去就跟整个训练人一样啊？ 嗯， 基本上是同样道理。 先天占30%，后天占70%，家庭的培养， 对家庭的教育是非常的重要。 对，没错。 嗯，那么大部分来的狗，比如说来到受训练，最基本的他们是受一些什么样的训练呢？ 基本上我们公司现在有几个课程提供给自己家的狗。比如说我们有puppy class， 就是幼犬入学班，是给4个月以内的小狗。 幼儿园。 对， 哦， 对，没错。然后我们还有分基本服从班。基本服从班就是像一些坐躺下停留的一些基本服从课。 小学1年级。 对。然后我们还有所谓的就是改变坏习惯的班。就是说一般狗比如说有吠叫的问题乱扑人牵它出去的时候暴冲或者是说对人有攻击性或对狗有攻击性的一些改善，行为上面的改善。 劳教所那个是。 对。 有不同的种类呢， 是， 对。 那其实有的时候吧，可能那个主人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小狗狗有这么多的问题，他只是觉得他不太听话或怎么样子，那他是不是就要送到你们这来检测一下有没有毛病呢？还是怎么样子就要送过来训练呢？ 基本上，如果是以坏习惯问题来讲的话，通常我们都应该考虑3个因素。 嗯， 第一个因素呢，就是狗狗的 genetic 方面的因素，就是它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就是如此？比如说爱叫，是不是爸爸妈妈本身就爱叫？ 哦， 是品种的问题。 这个爸爸妈妈是狗爸爸还是人爸爸？ 就是这只狗真的亲生父母，对亲生父母。 讲清楚， 对，它是不是本身的基因上面就是爱叫品种？ 嗯， 来第二个呢， 我们要考虑就是它健康方面的因素。 嗯， 比如说有一只狗，它的脾气非常不好。 嗯， 是不是它比如说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它哪里痛，当你碰它的时候，它特别不喜欢你去接触它哪某个部位。 有这样的问题。 那当你可以排除前两个基因问题跟健康方面问题，我们再考虑它狗本身的问题。 嗯， 所以不管你在改变任何的坏习惯，你都必须先考虑这三个重要因素。 知道是什么形成这个坏习惯， 对你 才 可以 对 症下药，对 症下药， 然后就可以送到这个训练班去进行幼儿啊、小学或者劳教这样的训练去了。 嗯，对，我觉得其实狗狗跟狗狗的沟通也是很重要，因为我本身自己养狗，我就试过我的狗，它有一段时间它特别的狂躁，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原来是它的脚指甲就是转了一个圈倒插到它的脚上面，但它也不会讲，所以它也特别的暴躁。 对，这些都可以引导出狗狗的一些凶暴的一些行为出现。 嗯， 对， 原来 其实就是发现它跟平常不一样的时候，或者觉得有什么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就可以把它送到这个猫狗训练馆去，然后猫狗生活馆去进行一下检测， 对， 看看到底它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是不是你们这里也可以接受这样的服务吗？ 对对对，我有做 consultation， 就是说你狗狗有任何的疑难杂病，你都可以带过来，然后我可以帮你稍微看一下，然后告诉你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说，就是先让人家就安个心，因为我们都他又不会讲话，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可能我们觉得正常的，但是他一点都不舒服。 像我之前有个顾客，他的狗狗经常在家里乱大小便，他把狗带过来，他就跟我讲说 ，Kevin， 我要怎么训练我狗狗不在家里乱大小便呢？那我说，第一个你要想清楚，就是你是养一只公狗。公狗呢就会有 territorial， 就是领土范围的划分的一个意识在。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可能有尿道炎，自己本身都不知道。当狗狗有尿道炎的情况下，它基本上是没办法控制自己的， 控制不了自己了。 对， 随时随地都想上厕所。 当你在请我训练之前，你必须要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你必须要先考虑前两个因素， 是 基因上的因素跟健康方面的因素，我才能帮你好好的训练这只狗。 嗯， 对， 这样子。那么好像在训练的过程里面了，通常你们会用什么方法呢？因为是，看不同的狗呢，要用暴力还是要用循循的诱导？ 有没有用过暴力去训练？ 其实我是anti-violence， OK， 我是很反对暴力的。对啊，我有一句名言哈，就是说狗狗是奖励出来的，好的狗狗是奖励出来的，不是打出来的。 狗狗是奖励出来的，那这个怎么去解释呢？ 我经常讲说，其实狗狗的智商就是最多不会超过人的三岁智商，也就是说不管它是两个月的小狗或是十岁的老狗，它的智商永远都停留在人的三岁左右。也就是说，比如说你要叫狗狗做一个动作，那就好像你叫一个小孩子去说，你帮我把这个椅子从 A 点移到 B 点去。你从 A 点移到 B 点去完之后，我请你吃个 ice cream。这小孩子会比较发自内心想去做呢，还是你就用暴力行为说你帮我把椅子从 A 点移到 B 点，要是不做的话我就扁你一顿。你觉得小孩子会比较发自内心想去做呢？其实这道理是一样的， 教育心理学也是一样的。所以你用什么去诱导这个小狗呢？通常奖励的是用 玩具、 零 食，任何他想得到的东西，自由， 自由 玩球、食物都可以拿， 跟人也一样嘛，自由玩吃的。 对对对对。 那么有没有什么语言？就你是不是有顾客有没有特别的语言要求？因为训练的时候，因为可能家里的成员像在加拿大也讲中文，也讲英文，那 还讲广东话，还有讲一些马来语啊，或者各种各样的。他对狗狗的语言有要求吗？这里狗狗也是双语的狗吗？ 基本上的话，我都是用就是手语，因为就是狗狗比较可以理解，就是人的。就是body language 所发出来的命令，多过你从口语所发出来的命令，可以接受的更快。对， 因为我经常有些时候看到一些电视，他们的训练师都是用一些很简单的英文嘛，所以但是因为狗狗照顾到家里也有老人家，很可能很多的语言，所以用身体的语言来训练。那么主人需要陪同吗？好像你训练这个狗。 对，没错。通常我经常会说，就是说没有训练不来的狗，只有训练不来的主人。也就是说，其实训练狗最主要还是训练主人。 我怎么感觉好像在骂主人啊？ 表 现就不好点。 其实并不是啊，比如说呢，一只狗，很多人会觉得说把狗拿到训练 训练场训练完之后就有一只 perfect 的狗，其实并不是这个样、 okay. 就跟人一样，当我们去上课上学的时候、嗯、我们回到家我们要读温习，我们要做功课、 嗯、 那狗狗它本身不可能说、哦、我两天前在 Kevin 那边学做躺下地翻书地做温习，它不会这么去做、 嗯、 所以这就是主人的工作，要去帮要去不断的帮狗狗复习、 嗯、 因为我通常讲说其实要一只狗训练好其实是一个 teamwork、嗯、训练师狗跟主人是一个 teamwork、嗯、那今天训练师跟狗把自己的工作做好，那最主要是主人能不能把自己的工作给做好， 而且他还有 maintain， 因为他要之后的生活他都要用这种态度来对那个狗， 对，没错， 不可以说他在上学的时候很严大家把他训练好了回家又同样的重爱溺爱，然后让他的旧习惯又很快回来。 其实整个就跟一个小 baby 的训练是一样的了、 嗯、对，没错没错。 刚刚其实 Kevin 还提到那个狗狗吃的东西哦、嗯、其实我有在这里的很多超市里面都看到很多的这些大包小包的那些东西，那狗狗在这里都是吃这些从超市里面买回来的那些粮食 狗粮吗？ 我倒不介意就是这些狗主人去超市买那些比较不是那么好的狗粮，说实话、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是可以看得懂那 ingredient label 的话，其实会卖到 supermarket 去的狗粮并不是一些很好的牌子。 OK， 那像市面上有很多像 Wellness 那些或者是 Royal Canin 的那些狗牌，他们是更高档次的、 嗯、 那你要你的狗毛长得漂亮、嗯、你要你的狗就是说健康更健康，牙齿更没问题的话、 嗯、 脑袋就是脑筋更灵活的话更聪明的话、 嗯、 其实你应该还是要喂好一点狗 狗粮 狗牌，对， 狗牌 那通常的话我是会建议就是说一些比较好的品牌，像 专业的一点的 对对对、嗯、像 Wellness 或是 Royal Canin 都是很好的、嗯、 但是就是价格就会相对高一些、嗯、 对没错， 嗯，我也看过一个就是纪录片讲狗粮的，他是说其实他很建议就是当然选一些好一些的牌子，因为很多人就是为狗制造，他可能呢那 ingredients 你不清楚，另外一个就是好像自己做狗粮会更加好一点嘛， 自己做狗粮就是有很多就是说你要必须知道说有些哪些东西狗狗不能吃， 嗯， 像葡萄，很多主人喜欢给狗喂水果， 嗯， 那像葡萄是很忌讳的， 是吗？葡萄是很忌讳的 啊、巧克力 花生 等等，这些都是最好不要给狗吃的。 我家小狗好像很喜欢吃花生， 对，最好还是喂狗粮就是最好的。 哦，就狗粮会比较干净， 对，因为这些都是 没有副作用， 对，这些都是狗狗的营养师专门去培调出来的一套，就是狗狗的对狗狗的一个方针。 嗯， 对， 哇，看了这个里面真的是学 问 好多， 很多学 问，对，从饮食、生活习惯，然后整个其实都跟我们主人都有关系了， 还有心理和生理， 对对， 各种的照顾， 对啊，整个是狗狗的，其实它的一个反应就完完全全反映了它主人的一个感觉在里面的，就是完全就是主人的一个影子， 嗯、很不简单，是不是？ 还不简单，一头雾水，听得我。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呢还是先休息一下，要送上一首歌曲，来自陶喆的《爱很简单》。 那么、就是、 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的 Kevin 呢，他非常喜欢的。哎，不知道您 Kevin 平时在训练狗狗的时候有没有放这首歌给狗狗听啊？ 没有。 但是其实 Kevin 只是说呢，虽然那么复杂，但是呢，养狗就是训练狗跟人一样，你要很多的爱，有了爱就会很简单的事情。 没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先去这首《爱很简单》这首歌曲呢，休息一下，回来再和 Kevin 聊聊他的猫狗生活馆。经过了一段非常开心的聊天之后呢，我们又回到了今天的轻松十点这个环节了。直播室里面依然有我 star 李瑞， 有炫林， 还有我们的狗爸爸， 没有带狗来今天， 是是是，比较可惜就是没有带狗来，不然这个时候就可以放两声狗的叫声，让大家感觉到很亲切的哦。 对 ，Kevin， 你学狗叫像吗？因为经常跟狗狗接触，应该很像。 对啊，而且你要去训练它嘛，你肯定就要跟它有一些共同的。语言，比如说他趴在地上，你也要趴在地上吗？ 其实不用的， 不用的。那你觉得你可以听得懂狗狗的叫声，听得懂他们讲话吗？ 其实多多少少，经验之谈， 经验 多的时候，其实狗狗的 body language 你都可以知道他们想跟你表达是什么意思。 哦、body language， 例如呢，可以， 比如说狗狗它当它有 heckle， 就是所谓它背毛竖起来的时候，它基本上已经在给你警告说不要再踏入它的领域了， 不要烦我。 对，或者是说它比如说它比如说屁股翘高高，两只。前手往下一放低，摇着尾巴，其实他是在 邀请你跟他一起玩， 哦，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从一些小细节看出狗狗的一些 body language， 是 的，去了解他们想表达什么， 哦，就是听得懂他们了，就 可以沟 通。 其实呢，我有看到啊 ，Kevin 给我的这个猫狗生活馆的这个名片上面啊，就写了很多狗狗的一些项目了，有剃脚、底毛啊，梳理毛发、清洁牙齿啊，等等等等，按摩啊，还有这些。其实我就觉得，除了爱心之外吧，我们的 Kevin 呢，也在这个当中发现了很大的商机。那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个星期一节目的重点了，要和收音机旁很多的新移民朋友来分享一下这个这个宠物的这个商机了。那就是说呢比如说有的朋友他就觉得这个项目也蛮适合他的，他就想进入到你们这个工作领域来，那有一些什么样的途径可以给他来分享一下的呢？ 对，我通常讲说，其实行行出状元哈，然后也就是说现在在那种工作那么不好找的情况下，其实有一技之长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长处。那其实任何人对宠物有兴趣的朋友，我们公司都有提供了，就是美容师，就是专业美容师的培训班。这是一个3个月的课程，然后就是来。就是训练，就是教大家怎么成为一个专业美容师。对，那以后不管你想要自己出去成为独立的美容师也好，或者是你想自己 开店 创业，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 那么除了这个美容师以外，另外刚才也讲到有个训练，他的应该学习的跟美容师是不同的嘛？ 对，不同的。对，训练的基本上就课程就比较复杂一点了，因为他不只是讲到一些狗狗一般的基本训练，你还要懂一点狗狗的心理学。 狗狗心理学 、对，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公司都有提供这两个课程，一个是就是训练师的培训班，还有一个是美容师的培训班。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忙，我也希望说我可以带领一些，就是提拔一些新人，然后以后就是说对我或者是对他们自己都有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对， 是。那我们就要问一下这个Kevin 这个老师了，那其实在如果做一个普通的美容师的话，去打工去做一个普通的狗狗美容师，他大概能赚多少钱呢？ 其实他是看每一家美容店他自己的狗狗的数量有多少。对，那一般来讲呢，有些公司是提成的方式，比如说6-4分成，也就是说店里拿60%，然后美容师拿40%，也有55-5分成，就像我们公司是55-5分成再加底薪，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其实待遇都是挺好的，然后那个最主要是说你可以做一个你真正喜欢的工作，其实那个还是无价的。 是做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那样子。那时间呢？工作时间会很长，因为我知道你们的店7天都开的嘛，那会不会工作时间非常长呢？ 其实就是看你店里忙不忙。那我们公司是因为是真的很忙，我们大概一天是平均8-10只狗每天。对，然后不止如此，还有狗要训练，还有狗要照顾寄养，然后还有小狗要喂食照顾之类的，所以我们工资真的很忙。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就是看这家店，就是说他们就是美容师到另外一家店或任何一家店去，就看他们的狗狗的数量有多少，还决定他的工作时间有多长。对， 其实呢这个看的还是根据不同的行这个店的这个状况来衡定你的工资的多少了，能赚多少钱，那还是潜力无限的。那刚刚说的这个是普通的美容师。 对， 那有的朋友说呢，我已经毕业了，已经要想自己创业开一个这个狗狗美容馆的时候，那应该是他能大概要赚多少钱呢？一年下来？ 其实这个就是如果是开一家店来讲的话，保守估计就是我们只是说很简单的 一个 狗狗美容室，我们先不说要做寄养或者是做 daycare 或者是做有一个训练场，因为这些费用就高，你房租也高，但是光是一个狗狗很简单的一个很温馨的狗狗美容。的话，其实保守估计的投资其实并不高，而且它是被曾经被列为就是说最少投资来开一家店的一个行业。对，它大概initial 就是initial 的那 investment 大概也就只有3万-4万左右就可以开一家店。 其中最大部分的开销是哪一部分呢？ 用品。对，像狗狗的狗狗的美容桌，狗狗的一些剃刀工具，还有像它 的 吹风机、烤箱机之类的。 就刚才有说到，那个狗狗它的洗毛发的那些东西也是它自己专用的，狗狗专用的吗？ 对，有狗狗自己专用的洗发精，对， 还不能跟我们混用啊。 不行。 那请问开一个这样的店，在现在多伦多，它需要领牌吗？就是 其实现在目前为止不需要，因为 就是狗狗这个宠物这个行业呢，到目前为止 government 并没有真正的去 get involved 在这个行业里面、 okay. 所以它还不是一个很 regulated 的一个 business、 嗯、 那不像人的美容师是你的确需要一个私立的一个 license、嗯、但是狗狗美容师其实是并不需要，但是我劝大家如果想要做这一行一定要给你们的店上保险，这是最重要的、 嗯、上保险 对就是说因为意外随时会发生、 okay.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的意外， 因为保险主要保的是什么呢， 就是意外险， 意外 就是说你永远不知道说 你 转个身可能狗狗就从美容桌上跳下来或什么之类的、 哦、 这些都是 最好、就是、狗狗的一些意外，因为每个送过来的狗狗都是主人的宝贝、嗯、 对也都是活体、 嗯、 你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做什么事， 对、 嗯、哦，这个是很好的建议啊， 是 就是除了那你本身要有专业的知识，然后呢其实资金并不多，但是你要有这个责任心和一定要 对 买一个保险，对这个是真的是过来人经历过而给我们收音机旁所有的朋友们的一个 tips 了，就是一定要给这个狗狗生活馆买一个保险，就是让大家又可以保护我们的店主，又可以保护狗狗，也可以保护狗的主人，大家共同的利益了。 那我们说到这些那么难控制的小东西了、嗯、就是说从凯文的经验来说，你一般呢就是主人送那个狗过来做美容的项目他们多数是做什么的呢？ 其实呢最多人其实就是做造型呢，或者是洗个澡都有。那通常呢就是我们有分大美容跟小美容的服务项目、 嗯、大美容 那 小美容 小美容就像剪指甲、清耳朵、剃脚底毛，然后就是梳毛、洗澡、吹毛、 嗯、 然后挤肛门线之类的。 嗯、 那大美容就是小美容 完全 包括之后，再加上做一个造型出来，造型设计出来， 剪一个发 ，highlight 也有，对，就是帮狗狗染发、帮狗狗涂指甲油，我们都有这些项目。 指甲油，它可以站得住吗？ 可以，没问题。 可以，没问题。 Oh my god， 有没有花样那个指甲？那么还有一些什么？就比如说到训练了，那么通常如果主人把狗送来训练，那么多数的毛病是什么呢？最多的毛病？ 多数的毛病呢？其实一般最多的毛病呢，就是狗狗没有足够的运动量 啊， 运动 吗？ 对，因为早期 那么大， 其实家里大并不代表它运动量就够。 哦、 okay.。 比如说呢，早期比如说牧羊犬来讲的话、 嗯、 他们是有一份工作的、 嗯、 也就是说牧羊犬它以前要牧羊， 对，要 还有对 山跑， 猎犬呢它经常在山里面 打猎， 对，跑对 跑。 那我通常会讲说什么样的狗其实就是最乖巧最温顺的狗呢，是流浪汉的狗， 嗯， 没有受过最好的医疗保险，没有最好的狗粮、 嗯、 但是他们却跟着流浪汉每天步行很多公里、 哦、 所以他们没有忧郁症。 嗯， 那为什么我们城市里养的狗就有那么多问题呢？ 也就是说，忧郁症， 也就是说，当我们把狗狗关在自己的 condo 或关在自己的 apartment 或关在自己的 house 里面，它的精力是没办法发泄的。 嗯， 当它精力没办法发泄的时候，它就必须从别的地方发泄出来。 嗯， 所以就会乱咬家具。 嗯， 不停的吠叫。 嗯， 然后就是这些通过这些管道可以发泄它们的精力。 嗯， 所以我通常讲说，很多坏习惯其实就是因为它的运动量不足， 运动量不足造成了体力和心理 的一 些、 嗯、比如说乱咬东西呢，它因为它忧郁，所以它可以通过乱咬东西来处理它心中的忧郁。 Okay, 我忧郁，我要咬。 对，所以很多主人一回到家看到狗狗乱咬东西，就是把狗打一顿、 嗯。 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解决狗狗的那个忧郁上面的问题。 是。 明天回到家，狗狗还是在乱咬东西。其实最好方面就带它去运动，把它多余的精力给发泄出来，它会是一只比较乖、比较温顺的一只狗。 其实也跟我们人一样了，就是不开心的时候到户外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然后就会觉得心情很舒畅，就会很开心的。 那么像这样说，因为我感觉上好像这边加拿大大家遛狗都已经算是比较频繁的了哈。那最少这个一只狗狗的它的运动量一天要多少呢？ 其实就是看狗狗本身的品种。 嗯， 比如说我刚刚讲到像牧羊犬，像小体或者是像那些梗类型的狗、 嗯、 或者是猎犬型的狗、 嗯、 像那个 Beagle 或者是像那什么 Fox Terrier 这些梗类型或猎犬型的、 嗯、 或者是Cocker Spaniel 之类的、 嗯、 他们其实或甚至就是拉布拉多之类的，他们其实是很精力很旺盛的、 嗯、 对。那他们我通常会讲说最起码每天早上最起码45分钟的运动量， 45分钟、 嗯、 对、 嗯、 他才会是一只比较乖比较 健康， 还可以的精力才可以让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 对没错。 其实刚刚还有说到保险哦、 嗯、 那狗狗它也有保险吗？ 它有的，对， 也有， 对。那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像 pet care 啊，或 pet plan 啊，或者是pet insurance 之类的一些公司、 嗯、 都是一个提供给大家狗主人的一个 给狗狗买保险的一个很好的。 那请问一下，就是给这个狗狗买保险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在哪里呢？ 其实都有，跟车子保险一样，它有分 premium 又分 basic、 哦、 最基本的又一些比较高档次的保险、嗯、那基本上来讲的话，我是建议所有养幼犬的朋友们，第一年最好都给你的狗狗买保险，比如说它牙齿正在发育、 嗯、 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去乱给你家乱咬电线、 哦、 被电到一下，那些意外险都是很重要，都应该买的。 哦，那就是说这个保险就是如果狗狗在家里咬电线，然后发生了意外之后，然后是指它死亡之后，然后这个保险公司就会赔偿这个狗狗吗？ 不是死亡，就是一般的就是送到兽 医院， 对， 然后 对 那个 费用， 对 对、 嗯、 对，他们应该会不同的 plan， 它有 cover 到不同的费用。 嗯， 那像 premium 他们可以20000，可以应该就是保到20000左右，对、 嗯、 然后有些就是比如说保到你80%的费用， 可以， 对，那这些我觉得像养幼犬的所有朋友们第一年都应该买一个就是最好的一个保险， 是因为 意外险， 狗狗太小了不太知道，所以就比较 从高的地方跳下来腿跳断了， 哇哦， 乱咬电线之类的，对。 嗯，那么好，我们讲了很多就是狗狗的问题啊，各种东西，那么其实想问不同狗的，比如说有人要决定要养狗了， 是， 那么对不同狗的性格就有 怎么去挑选狗呢？ 对，其实基本上呢，我通常会说你要养一只适合你生活方式的一只狗。 嗯， 很多人他住 condo， 他但是他想要养哈士奇或者养黄金、 嗯， 其实是很不现实的一件事。 嗯， 那我通常讲说，如果你像养哈士奇或者是养黄金这种狗，你基本上本身就要是很爱运动、很爱户外运动的人会比较适合养、 嗯、 那如果本身是一个很懒散很居家的一个男孩子， 很居家 的对的人， 大家都困在一起了， 以就是以 companion 来讲的话、 嗯、 就是 作伴 来讲的话，其实养小型犬可以达到同样的一个作伴的的乐趣， 对， 效果， 那就变成的是狗陪你不是你陪狗 什么样的性格养什么样的狗。那如果我是一个慢动作的人哦，那就可能养一个比较慢慢的， 对对对对对对， 要不然他太快了，我还要去适应他， 是一个快人的脾气。 就是你生活上的条件来决定你应该养什么狗。对，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这里呢也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嘛，他们是留学生，在这里呢也养了狗，然后当他们学成归国的时候，那这个狗狗怎么办？他们可以带回到中国去吗？ 的确可以，但是中国就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就是说你的狗回去可能要隔离一个月。 嗯， 对，这个是每个国家的标准不一样， 对， 对， 有些国家还好像更长时间， 对，像澳大利亚， 对， 那些就是专门是以什么就是animal 就是管制比较严格的国家，就可能到两个月左右，对， 是是，哎，那就是还有一个问题了，就是也是蛮大家很相信，很多人都很关心，就是狗的这样一个健康，对我们人体造成的这个健康有没有一些威胁了？比如说啊，有什么病啊，或者怎么样子，我们人类去防止呢？就是 其实一般来讲的话，像现在那种现在很多都是家庭饲养的狗，其实问题倒是不是那么多。除非你是养到那种除非你是住那种就是住山上，或者是说那有很多像跳蚤之类的，那你倒是需要担心。但是像如果只是家庭饲养的话，只要你小型就是幼犬的时候 make sure 它打三针，就是一般的，比如说三针是一定要的，然后另外再加一个狂犬疫苗针，然后每年再给它打了所谓的 revolution， 就是去 heartworm 的一些药，基本上呢它不会有太多问题的，对，然后每年可能当狗狗每年你或许还要给它做一个像 annual 就是每年的那个什么预防针治， 哦，预防针， 对， 就是什么 疫苗 六合一的一种，还是 怎 么几合一， 对对对对对对，基本上只要定时的打预防针，其实问题并不是很大，对， 是。其实看来养狗真的是非常科学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遵循着这样一个科学的态度，然后心存爱心的去话呢，真的是可以让狗和人都非常开心快乐的。 对对对。 那么刚才其实咖粉我们也讲到开店的这个事情，还有一个问题就要问了，对于开这样一个宠物的美容店，就最大的危险是什么？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 最大的风险呢，就是说，你一定要对狗有一定的认知，OK，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说哪一只狗带件是有带跳蚤的，哪一只狗带件是有犬瘟咳的，哪一只狗 传染病 之类 的， 对对对，当你有一只狗有传染病一旦这样的话，你可能就因为你不只要对 带进来这只狗负责，你还得对别的顾客的狗负责。 是是是， 对，所以在这个环节上，你一定要很 proactive，来保护到店里的所有的一些狗。 哦，这个是非常的需要经验的。 那这个肯定是需要很多经验，要日积月累很多年的这样工作。 一看到狗狗不舒服，马上隔离，这些都是要非常非常的。就是要 proactive， 很 proactive， 对， 哇，这个真的是也不简单 了。是啊，看来要做一个开一个这个宠物店哦，要做一个馆主的话，也不是那么简单，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不像我们想象中，就是拿个狗来，然后剪剪毛就弄走，那么简单。 嗯、 不是那么简单的。 对啊，那么其实呢，就是说啊，还有就是说关于这个狗的问题了，就是很多主人他们就怎么去发现自己的狗是不是有问题呢？ 你是说哪方面的问题呢？ 就是生病啦，疾病的各样的问题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你看看他食欲是不是很有没有，是不是很有没有食欲？ 哦， 从食欲开始就可以看到这只狗是不是舒不舒服？ 舒不舒服？嗯、 看他的平常的一些运动量，看他今天是不是特别无精打采？ 嗯， 然后再看看他的粪便是不是正常？ 哦， 都可以稍微。知道这只狗就是说 健康是怎么样， 健不健康？对， 嗯、那刚才你有讲到就狗的忧郁症嘛，是怎么？如果是真的忧郁症，是怎么治疗呢？如果是狗发生了忧郁呢？ 通常像如果狗狗有像 separation， 看你第一个你要先看是什么忧郁症。我们有那种像所谓的 separation anxiety， 就是分离忧郁症。 分离忧郁症。 对，像因为狗狗它是团体动物，它不像猫，猫是独立的，是 solitary animal， 来，所以狗狗是 pack animal 的情况下，所以当主人一离开这个团体的时候，它会开始有分离忧郁症的问题。 就很伤心。 对对对，那分离忧郁症的东西，其实这个东西，比如说你可以靠一些玩具，比如说让它的脉去occupy， 比如说市面上有一些很好的玩具，就是说你可以塞零食进去的，那你可以在出门的时候把这个零食给狗狗，让它费尽脑筋跟费尽体力，想办法从这玩具里面捞出来，分散它的注意力，然后等它叼出来，它基本上体力上也累了，精神上也累，思考上也就乖乖的睡觉。如果你的狗狗是分离忧郁症很严重的情况下，就算你给它什么玩具，它都完全不理会的情况下，你可以就是说像那个宠物医院有在卖那种 tranquilizer， 就是说你可以让狗狗就是比较。吃了这个药会比较安静一下 安稳一下情绪。 对， 那可不可以把它除了药物治疗以外，我可不可以把它送到那个狗的寄养所，比如送到你们的猫狗生活馆里面去寄养，然后它白天就有很多小伙伴，它的狗伙伴 在那玩。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所以现在为什么 daycare 其实是一个很火的一个行业，就是说主人第一个主人没空，第一个就像我刚刚讲运动量，来，第一个的 daycare。跟狗每天这样不停的玩下来之后，它的运动量消耗了，它有运动到。第二个呢，就是说它是因为它 pack animal， 刚刚讲到，所以当它离开一个族群，它到另外一个族群，它还是一个 pack， 它还是一个族群，所以就是可以，所以 daycare 可以就是说减轻狗狗很多心理上的一些疾病，这是对狗狗有很好的帮助。 除了刚才我们说有分离忧郁症，还有其他的什么忧郁症呢？ 像就是有分离忧郁症，还有就是所谓的，就是它运动量不够，就会有 anxiety 上面的问题。还有一些狗狗就是它会怕闪电， 它 有些害怕的， 就是，对，也有跟过敏一样，对某一样东西， 对 ，吸尘器， 吸尘器之类的，对声音大的声音巨响，他们也会有很害怕，也会有就是 anxiety 的问题，对，这些都可以靠药物来帮助。 对，但是这种药物就要去兽医的地方才可以。 对，要不然的话就是靠训练来帮助。比如说呢，就是让他跟一些比如说不愉快的事情有去associate一些比较愉快的事情，就是像用零食啊，就是说这个没什么好怕的，然后你只要听到打雷，其实就可以得到奖励，用这个奖励的方式来驱逐他对一件事害怕的一些。解决他害怕的那个心理的因素。 哇，真的是听完了今天 Kevin 的这样一些谈话之后，我觉得真的是大开眼界。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宠物馆哦，里面就有这么多学问，除了对狗本身的学问之外，还有开这个店啊，做这个美容师也有很多的要求，很多的学问呢。那相信呢，我们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呢，在听完了这样一段访问之后呢，对于这个行业呢，也有了一个简单的感觉了。那如果您真的是非常有兴趣，非常热爱这个行业的话呢，也可以进行一些去训练呢，也可以慢慢让自己走进这个行业，毕竟这个行业还是很有前途的嘛，对不对？ 非常有前途，对。 是，看看我们的Kevin一年赚多少钱就知道了。 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送上一首歌曲，这一首歌曲呢，也是Kevin呢自己精挑细选的，来自陶喆的《心会乱飞》。 对，狗毛会乱飞。 是，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也即将结束了，非常感谢我们的猫狗生活馆的馆主Kevin呢来到这里和我们分享他的这一段非常非常特别的经历了。那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啊，Kevin还有什么话对我们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分享的？ 很简单，我就想跟大家讲说，其实养狗就是一个责任。今天我们居然养这只狗，我们要对它行为，不管是行为方面或者是健康方面所负责。那如果大家对狗狗有任何的问题或想加入我们这个行业的话，都可以跟我咨询，我电话号码是647-839-6716，谢谢大家。 就是要有爱心，也要有责任心。那你决定着养宠物的时候，跟养一个人其实是差不多的了。 是，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即将结束了，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Kevin，谢谢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下个星期一再见，拜拜， 拜拜。